好，翻到嚟我哋呢个礼拜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起源啊， 今日早录咗啊， 系啊，我哋上次迟啊嘛，今次早啦吓，系啦，咁希望早啲出街啦， 系， 好，咁我大家主持人阿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嗱，不厌其烦啦，又讲多次啊，因为咧我哋嚟紧咧八一八啦，咁我哋就网聚啊， 系， 咁咧就我哋嗰、那个我哋就上次讲开就话我哋想就组翻台军武起源嘅台嘛， 系， 咁啊即系大家就踊跃啲啦，咁啊即系喺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咁咧就 PM 翻阿 Alex 啊， 系。 咁就讲返你联络啊，咁样就可以㗎啦。咁啊好啦，唔太长嘢讲啦。咁我哋就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呢今日节目呢都系大量同美国嘅嘢有关啦。 咁冇一集冇冇讲佢㗎啦。 冇一集冇係咪。咁今次呢个冲突呢就比较美俄少少嘅。咁呢我哋呢一开始呢先讲咗美国呢就嚟緊呢佢即係有个嘅 plan 啦。咁呢就做呢个嘅 C5M。其实呢个 C5M 呢即係 C5 呢部机呢就叫做银河嘛。 係最新嘅 M 就。 银河啦。咁 C5 呢就出过呢 A, 出个 B, 出个 C。咁呢后来呢出咗 M。係啦。咁你话佢最新又唔系最新。不过呢就佢叫做呢依家完成咗一批呢嘅一个 upgrade。係啦。咁呢就佢依家呢就交咗第52架 upgrade 嘅版本。咁基本上呢佢出咗 C5A, C5B。 即係有啲旧嘅 upgrade 上去。 是啦就将旧的 upgrade 上。咁点解佢要将啲旧 upgrade 上呢就原来佢发觉呢佢做咗一个嘅调查呢佢发觉原来呢部机呢仲好新正过。原来佢寿命呢仲有成八成㗎喎。佢心想嘩做咗咁长命咁要搞搞佢喎。咁同埋都要使钱㗎。 冇晒呀。 咪大家记得 Lockheed Martin 要搵钱㗎。咁所以呢就要做返次 upgrade 啦。 我想讲下原本个 spec 先啦。 原本个 spec 係咪喂原本 spec 都唔差喎係咪 唔差。 即係原本呢老实佢呢有四个引擎嘅 GE 引擎嚟嘅。 係 GE。 咁每个大概每个呢大概呢係42000係咪 四万二四万三千磅。 四万三千磅。係咪咁而家呢个引擎呢 upgrade 咗喎。係去到50000磅每个。 50000磅齐到50000。 如果你计返呢就提升咗差唔多系 15% 到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個引擎力量咧好勁嘅， 好高噶啦，先噴射引擎嚟講。 係啊，咁同埋咧，本身咧佢嗰個嗱呢部機個重量咧，就大概係38， 好輕啊， 40噸度，係嘛？40都唔夠，冇記錯， 40都唔夠，好輕。 但係佢個 payload 咧，佢可以裝載咧係大概120多噸， 40噸度啊，應該40噸。如果40噸嘅重量，應該冇以前一部重型戰鬥轟炸機嘅重量度咯 ，F-21 嘅重量度咯。 系嘛， 就是一部重型运输机嘅大佬。 系啊，咁所以就呢部又劲。嗱，今次 upgrade 咗之后咧，可以飞几耐咧？可以飞到2040。 喂，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 咁啊 好傻嘅。 咁啊同 B 马一齐退役啊？ 哇，都玩下手真系得。 系啊， 系啊，咁可能 B 米再耐啲，我谂 B 米再耐啲嘅，系因为真系太好用。咁今次咧呢个 C5 咧，即系 upgrade 啦吓个情况。咁 upgrade 咗啲乜嘢咧？个引擎头先讲咗啦，个推力劲咗啦， 系 起降装置转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个机身强化咗少少，同埋仲有一样嘢嘅，就主要系嗰个 cockpit 啊，即系我哋讲嗰个嗰、那个驾驶舱啊。咁嗰个驾驶舱咧，咁当然有好多嘢会搞啦，例如个航电啦，咁会搞啦。咁同埋咧就讲啲嗰个嗰个 autopilot 啊，即系嗰个自动驾驶系统啊，即系嚟紧咧都会 upgrade。咁咧成件事咧就会令到咧 C5 咧就更加安全。系啦，咁同埋咧就当然佢就嗰个全玻璃座舱啦， 系 咁啊，即系佢呢个座舱咧，其实就对嗰个视野咧个提升咧就好有用嘅。咁同埋咧嗰个任务电脑 系 啦，同埋咧佢嗰啲嘅航电，即系你话佢嗰啲无线电啦，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嗰个自动嘅导航啦，咁啊同埋咧佢嗰啲 mon 啊，转晒做咧依家我哋嗰啲数码 mon LCD 系啊，咁啊航空管制系统啊。安全啊，同埋咧嗰个叫做即系巡航嗰个部分咧，全部咧都会做好晒咯。 哇，咁即系成个电脑换晒噶咯。 同埋仲有最正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咧佢咧已经咧部机装咗一个咧，就系可以自动去侦测边度出问题， 哦、 即系我哋叫做自动诊断系统。 系 直头有埋，即系话咧部机边度有事咧，就会嘟嘟嘟啲灯咧，你就成部机咧每个 pass 睇到啦。 系 咁你做更换其实就会好方便。 系 呢啲就好正。咁所以咧嗰啲 data link 嗰啲梗系一定会有啦。 系 啦，因为始终咧你即系军方亦都系用 data link 去做一个保密传输去做噶嘛。系啦，咁 engine 就先讲咗啦吓个情况，即系相当好。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即系。如果依家老而离坚咁样转一转咧，又排用油 吸，好似有180吨嘅载重喎，即系 佢起飞重量， 最大 你预计翻就大概120零啦， 120零， 即系稳阵，保守啲计啦，即系你又唔会去到尽嘅， 即系佢嘅载货量系高过佢嘅。 喂，你话斋嘛，可以挤两部咩 ？M 一坦克 系嘛？ 系啊， 挤两部， 两部， 仲有罩， 有罩， 轻微有罩， 有罩 咁所以就好劲，哇！挤两架， 两架系啊， 好劲， 两架百二吨多啲啦。 哇，好犀利喎！ 系啊， 系啊，因为你 C 一三零一部， 但系谂下一部坦克嘅重量等于佢嘅重量，重过佢， 重过佢啊！ 但佢可以孭到两架， 佢仲可以飞， 仲可以飞。啊、你谂下佢嗰个几系几硬净嗰部嘢系？ 系啊，呢部嘢真系好劲啊！咁因为呢部嘢当时个需求咧，就系嗰时嗰个 C 一三零。 系 同 C 一四一系满足唔到啊， 唔够， 即系冷战 唔够阔啦。佢个机体同埋个载重 系咪嗰个机身个机体入面嗰个装载个空间唔够？ 系啊， 咁所以就要再整高啲啦，阔啲啦。 你 C 十七都未做到，可以成个头拧甩。 系啊 ，C 五可以拧甩个头， 系 佢塞入去嗰就冚翻盖啫嘛。 系啊，因为你可以咧未入， 系啊， 前出 系啊， 或者前出未 ，C 十七都仲系未入， 争好远噶。争好远噶，尤其是你啲车咧，你好难褪噶嘛， 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就呢部嘢系相当唔错咯。咁美国都会大量继续使用呢部嘢，咁啊呢个咧就相对系唔错嘅。好，另外咧我哋讲咯，就讲翻咧就啊近排咧有单好搞笑就系咧北约咧咁啊即系就叫做平时嘅巡航啊， 系 咁咧今次咧就咩咧？今次咧就北约嘅空中巡逻嘅时候咧就有一架台风战机，今次咧就西班牙佬嘅。 是 西班牙负责呢个嘅执行呢个嘅巡逻任务，咁咧就呢个台风战机咧竟然啊喺呢个爱沙尼亚附近，就近近地俄罗斯嘅 好近噶咯，隔篱噶， 系啊，隔篱竟然射咗支 AIM-120 啊， 咁益佢啊， 系啊，射咗支，咁咧就射咗支咧过去，应该就射咗过去俄罗斯嗰边噶啦， 即系以前啊，台湾射咗支 AIM-9 嗰个去大陆啊。 即系挂咗落， 插咗插住挂住，跟住就翻去， 翻去就偷咗， 跟住就俾人攞翻咗 AA 十啦， 系啦， 跟住就即系 A 十、A 十一、十二啦，嗰个家族咧 AM， 总之就多得你唔少啦。A 跟住而家系咪想送埋即系AM 120俾人啊？ 系啦，俾佢拆开睇下乜嘢。咁呢部嘢咧写出理论上咧。就冇暂时话冇造成任何伤害，即系我谂对敌机或者附近啦吓民居啦，咁同埋咧啲人就讲，其实咧就会唔会自爆，因为佢入面有自毁装置噶嘛。 有，好似话射咗出去就已经自毁啦，禁自毁系统啦。 但系又咁讲啊，啲人话如果你咧连无啦啦都射得出咧，可能你自毁嗰下都禁唔到。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同 Larry 都倾过问题啦，即系无啦啦点可以好似当二次大战啲战斗机啊？ 系 吓揿个掣个子弹飞出嚟啊！ 系啊， 而家啲唔系咁简单噶嘛，而家啲你要起码有个目标 lock 咗， 系， 跟住之后你 lock 完之后，你有个目标即系雷达，即系经电脑，跟住再俾翻个目标位置俾支导弹噶嘛， 系， 咁你都冇目标，你点样做呢啲动作咧？ 所以就好神奇， 好奇怪真系。 嗱，首先咧 ，Eurofighter 就是一个好醒嘅机嚟嘅， 系啊。 咁首先咧，就如果你要发射嘢咧，你唔系净系咧，你用支控制杆啦，嗰支 HOTUS， 或者咧你揿咗掣咧就会射嘅， 系 咯，因为咧。我哋呢啲叫 protocol， 即系呢啲 protocol 咧入面咧个 menu 咧会写咗嘅，就系咩咧？就系需要个机师啦、部战机啦，同埋嗰个武器系统咧三个咧个电脑一齐配合噶嘛。 系 好啦，然之后呢个情况就系佢会将个数据咧传输俾个导弹，而咧个数据劲在咩咧？就系个系统咧系会帮你计。嗱个导弹通常咪射程嘅，我举例啦 ，AIM-120 就大概真系射120噶嘛。 系大约。 但系其实佢唔系真系嘢嘢射到120噶嘛。 系。 咁佢会帮你计，佢会计两条线俾你，一条线就系如果对家唔喐。继续用一 G 呢个角度飞，你可以你知导弹射几远。另一个就 系 对方做规避动作嘅时候，你知导弹又可以射到几远。咁即系咧，已经计埋俾你睇咩叫做不可逃逸范围。咁我哋讲过啦，如果 AM 120理论上对方如果个 sensor feel 到你 lock 佢就开始喐，咁你就要再 lock。咁啊 lock 到准为止射啦。咁 suppose 个距离要拉近啲。咁120真系唔得嘅。咁可能你大概70例如。 系， 咁你大概70公里内咧，佢死紧。 系， 咁呢个就叫不可逃逸。 即系除半到啦，大概。 大概除半啦，多啲啲啦。 系， 系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唔知点噶啦。理论上啲 protocol 做齐先得噶。 系咯。 但系有人话，其实咧，即系例如话，你如果大家睇 problem mechanics 就讲嘅，即系佢就话嗰、那个机师会唔会系因为有时快手，即系咩咧？就可能咧，即系有个毛嘅，系啦，有个毛咧，即系例如好似类似系用眼瞄嗰类啲嘢。 系。 理论上咧都可以嘅，但系咧。照计咧就应该呢个出错机会都少嘅， 系咯， 系啦，呢个出错都少嘅，咁所以咧就唔系好知，今次呢个原因其实都唔知，但系个结果可以好严重， 系， 哇，你好彩近排又冇嗰啲米格机上嚟飞啫，如果佢同你半飞咁点算啊？真系中噶， 系咯， 真系中，因为佢唔系用红外，上次 AIM 九系咪话用红外甩咗啊？ 系， 但系今次 AIM 120系真会中， 系咯，主动雷达嚟噶， 你真系如果你揿唔切自爆咧。 搏中人哋点算？ 追你九条街喎，咋真系？ 系啊，人哋咪即刻升空仔战机追杀你啦！ 报复报复啊！ 报复啊！所以系好鬼得人惊嘅呢单嘢，真系几好笑嘅。好啦，咁另外咧，我哋会讲下咧就呢个美国喎。咁咧就佢咧，即系头先呢个冲突啦，系嘛？咁其实主要咧，依家美国冲突咧就喺个北约嗰边啊嘛。 系。 咁所以咧，佢咧嚟紧啦，佢咧八月咧，佢嚟紧咧，佢会派啲 F-22啊。咁啊，过去边咧？过去德国喎。 系。 原来咧，佢话佢部署咗一个中队嘅 F-22啊。 几多？几多部啊？ 一个中队啊，你大概 八部， 十八部到啦。 十八部好多咯。 美国嘅中队系大啲噶。 佢自己都系，佢自己都180几部防御啫，系十分一摆德国喎。 好犀利噶。咁你发觉呢个啦吓，佢咧就都呢个好新鲜嘅，呢个咧八月八号到嘅啫。咁咧国家利益杂志讲嘅， 系 咁咧就讲到咧第九十五飞行中队啊，系啦，咁咧就去到咧呢个嘅德国啊， 系 啦，德国咧叫做斯潘达姆林空军基地啊， 系 啦，咁咧就去到呢个空军基地嘅时候咧就准备部署就做呢个飞行训练啦。咁咧听讲咧，如果呢批机咧停喺呢度之后咧，会再转去欧洲其他地方驻扎。听讲啊，咁咧佢哋咁讲咧就话，因为咧依家个训练机会咧就先训练德国嗰啲机师啦，我估即系 F-22 同埋同嗰啲德国机师一齐伴一齐飞啦。 系 有时咧好处就系你俾啲德国人咧接触下隐形战机。 哦， 原来 F-22 咁飞嘅，咁同埋咦，原来我 lock 嘅都 lock 唔到你嘅，原来系啊，即系你都要俾佢做一啲训练。 即系 Eurofighter 佢好半飞嘅啫，应该都系 龙卷风啦， 龙卷风，龙卷风 德国好多噶。Eurofighter 同龙卷风， 鸡难嚟噶， 系啊，所以点解佢哋话要买 F-35 啊？要谂咯。咁咧，依家呢单嘢咧就是、F-22 咧，嗱，美其名咧，佢哋一定话 F-22 依家喺欧洲做训练，就训练德国啲机师。 系， 但其实大家都知噶啦 ，F-22 啲咁劲嘅机咧，平时我哋系咪上两集讲佢哋空军谂紧点用 F-22 嘛？可能咧有时俾佢谂到就 系 将啲 F-22 摆前啲。咁咪得闲咪去飞下吓下对家咯， 系 嘛？咁咧就因为如果摆到德国都好前啊， 系好前噶。 我哋就谂咧，上次 Alex 讲系咪啊？你话陆军咧就已经将个军队怼咗去波兰， 系啊，波兰肯出钱啊嘛。 跟住咧就将导弹咧就摆到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嗰边啊嘛， 系啊， 系啊，咁啊直头挨住土耳其，就成个东边咧就用导弹嚟射佢腹地， 系。 跟住咧，如果喺爱沙尼亚啦、立陶宛嗰边咧就摆少少空军战机， 系。 系啦，巡住咯。 系 咁，挪威嗰啲就喺上面夹佢。 唔系话芬兰又买坦克啊嘛？ 芬兰都买坦克。 系啊，仲要讲芬兰 好似系 啊，战车嘛。 哇，咁其实你就真系围到佢冇得走。 围佢咯，真系。 系啊，围佢噶。咁所以咧，呢单嘢咧，你大家咁睇咧，就好似咧，美国依家咧围得佢围得好紧要啦。 系。 好，咁啊，讲埋呢个啦。嗱，呢个咧就讲到咧，就呢个嘅日本啊。日本咧，其实咧有一个咧，即系我哋叫做嗱，如果你成日睇新闻咧，就叫做咩咧，类似海军陆战队嘅嘢。 系， 佢哋有个朵嘅，佢哋咧就唔知咩水陆叫咩团咧，我叫做水陆机动团啊。 系， 其实听完都唔知有乜嘅。其实咧，我哋唔系咁叫嘅，其实我哋叫呢个做西普连啊。 系， 西普连。咁呢个西普连咧，嗱，原本嘅人数咧就唔多嘅。咁呢个西普连，我哋讲嗰个驻扎地方喺边度嘛？嗱，佢驻扎地方咧就大概喺鹿儿岛。 系 冲绳系啦，呢啲地方理论上咧，佢喺呢啲地方嘅啫。但系其实佢管辖范围好大嘅，佢管辖范围咧，佢可以去到咧南面啊，即系我哋讲嗰啲石垣岛啊，那国与那国岛咁样叫做。咁咧，石垣岛与那国岛，如果你去台湾，你知我话乜啦？ 嗯， 去台湾咧就应该基隆再出少少， 系 应该连100公里都冇嘅，可能几十公里嘅啫。 系 咁，你就会见到石垣岛同埋与那国岛。咁嗰度啲人咧，听讲咧。就唔系使日本钱嘅，系使新台币嘅，系啊，好过瘾嘅，因为你近台湾多近日本啊嘛， 系啦， 所以其实咧就好似澳门人咁使港纸啊嘛，咁咧就石垣岛同与那国岛啲人咧同台湾都 friend 嘅，咁咧就嗰边咧听讲咧依家咧就已经日本咧已经装晒雷达，甚至乎装埋反舰导弹， 喂， 即系咩意思咧？如果大陆咧你想玩嘢咧，佢真系可以射你噶，你嗰啲辽宁号啲，佢真系够胆射你噶。 系 啊，咁所以系几串嘅。嗱，而家咧再加埋呢个水陆机动团，即系我哋叫佢西普连啊，就喺埋咧宫古岛附近，即系话咧有啲咩事咧，佢哋就可以成个落嚟噶，即系成个落嚟噶。 即系其实佢系可以守住咗个台湾嘅北面噶咯。 即系佢哋成个岛链咧，将日本同台湾个岛链咧封咗佢。 哦， 即系话咧，我平时咧冇嘢，我咪俾呢啲军舰出咯。 系啊， 我有嘢嘅时候啊，如果我呢啲西普连即系登陆晒喺度咧，你出舰我成你。你出军队我就夺到，咁咯，系啊，好串噶。咁当然啦，大家就谂就系佢嗰个装备都唔差噶，装备有啲运输舰啦， 主要仲有咩 AAV 七嗱 ，AAV 七我哋讲过嘅，呢、這个新嘢嚟噶嘛，数六轮七战车，即系旧底台湾嗰个叫 AAV 六系嘛，旧嘢嚟噶啦，一出新嘢，日本仔全部装新嘢，美国嘅 LCAC 啦，呢个大家熟噶啦，佢起战登陆艇，另外咧就会用咩咧，用 V 廿二就做登陆嘅，咁大家谂到啦，用鱼鹰机好快噶，即系鱼鹰机应该系比一般直升机快少少啦， 快一倍啊， 五百几系咪啊？ 五百几六百噶， 系啊，飞到好快， 好快。 所以基本上咧，佢要过去即系嗰啲岛咧增援咧，都要快，同埋可以做夺岛嘛。所以咧就你唔可以睇少呢个西普连噶。咁同埋咧，主要就系因为咧，日本咧发觉大陆而家咧真系全大陆咧，佢嗰啲水上嗰啲武警啊、海警啊，因为佢哋咧依家最串系咩咧？大陆武警咧，嗰啲船咧，原来唔系讲一千吨噶， 海巡嗰啲啊， 系一万吨，哦，系啊，冇听错啊，我亦都冇噏错啊，系一万吨， 一万吨嗰啲咩？ 一万吨嘅船，但系咧上面咧系冇乜武器嘅， 哦， 有轻机枪，有嘅， 一万吨嚟做咩？ 轻机枪撞你咯，兜撞， 哦， 即系佢哋唔会用射导弹嘅， 系， 我哋撞嘅啫， 哇， 你救我就救我撞咯， 哇， 你撞我又唔伤。即系玩咩呢就玩矛招咯，即系嗰啲叫咩呢你细个有冇试过呢大家唔准用拳头打，就用膊头撞。 哇！ 我就膊头撞死你咯，我又冇打交，我唔过撞到你啫嘛。咦？点解你扑亲嘅？诶，扶翻你 揸鼓噶嘛。 跟住咧，你问阿石阿石，哦冇啊，我唔过意撞到佢啫嘛。你有冇见我打嘅？冇啊，即系嗰啲咯，系好鬼矛噶。咁所以咧，就而家咧，佢哋真系发觉咧，由600人依家增编到咧2100人。 哇！ 个 budget 其实掉咗好多钱噶。掉咗35亿 yen 噶， 咁即系日本装备，咁而家咁大陆咪冇得去即系环岛玩得咁开心啦。 日本咧，唔系如果大陆要夺岛咧，难咗好多咯。 系啊， 同埋咧，我哋之前咪讲咧打台湾啊， 系， 其实如果打台湾，一定要攞埋头先我哋讲嗰啲石垣岛、宫古岛、与那国岛，一定攞。你唔攞咧，咪俾人射 pat pat 咯。 系啊， 一定攞。咁你一攞，咪得住日本啊？ 系， 日本唔会打你啊？ 系啊， 伪命题嚟噶，所以 系。 好，呢次嚟呢度先。 好。